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唐三和胡列娜再次重逢后，引起武魂殿燕的敌意。就在唐三转身之际，燕从背后发起了偷袭，不过却被唐三轻松化解。火球爆裂之后，露出了后面身体已经极度膨胀、全身冒起滔天火焰的燕。燕的武魂是火焰领主，附体之后极具威势。此时六个魂环围绕在他身体周围波动着，第二魂环光芒刚刚收敛。这时，只见胡列娜身体一横，挡在了唐三面前。因为愤怒，他的脸色已经显得有些苍白，几乎是毫不犹豫地就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。火红色的长发披散在背后，看到胡列娜的眼神寒了下来，仿佛又回到了当初在地狱杀戮场的时候，燕不禁吃了一惊。胡列娜还从未用这种态度对待过她。 燕，你干什么？ 娜娜，我们不能让他走。这个人蔑视我们武魂殿，定要拿他问罪。而且你也看见了，他的武魂是昊天锤，不就是昊天宗的人吗？我们把他抓回去，就是功劳一件。他要是走了，万一惊扰到我们的目标，我们这一趟岂不是就要前功尽弃了吗？教皇陛下那里，你也不好交代。 我说过，他是我的朋友。言，看在我们多年的情分上，这次我放过你。背后偷袭，岂是大丈夫所为？再有下次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 唐三从后面能够看到胡列娜的双拳攥得紧紧的，似乎在努力克制着自己的情绪。他没有多说什么，只是一脸的恬淡。旁边的邪月一直在观察他。他和燕不同，曾经黄金一代的第一人，心态要比燕沉稳得多。他更感兴趣的是唐三这个人。但要想从唐三脸上看出些什么，那岂不是比登天还难吗？燕怎么也没想到胡列娜居然会对自己说出这种话，委屈、不甘、愤怒、痛苦，种种情绪不断在心中激荡。可面对眼前的胡列娜，她却怎么也无法发作。目光越过胡列娜，她狠狠地瞪了唐三一眼，怒吼一声，转身朝着营地的方向而去。 哼，现在我可以走了吗？胡列娜小姐。 对不起啊，刚才言他太冲动了，你别介意。你这么着急离开吗？不如到我们的营地去坐坐吧。我们也有一年多没见了，正好可以聊聊杀神领域的心得。 不必了，我还没进你们武魂殿的营地都要被敌视，我要是去了，岂不是被人说成窃取情报吗？我可承受不起啊。 你， 娜娜，你刚才说他也有杀神领域，不给我们介绍一下吗？能够让我的妹妹变得不同，这个年轻人很不简单。 啊，唐寅，这是我的哥哥。哥，他叫唐寅。当初在杀戮之都的时候，最后的地狱路我就是和他一起走的。没有他的帮助，恐怕你已经见不到我了。 原来是这样，那我可要谢谢你了。你可是娜娜的救命恩人。 算不上，我们当初只是互相帮助而已。目的是一致的。很晚了，我也需要找地方休息，就不打扰你们了。 姑且用欲擒故纵来赌一下，我不信胡列娜不会留我。 你还不能走。 这冷冷的声音是鬼斗罗。 鬼爷爷，您怎么来了？ 刚才你们的谈话我都听到了，有一点燕说的没错，如果他惊扰了我们的目标，导致前功尽弃，就算是我和菊花官也同样吃罪不起。娜娜，你应该知道，我们这次的目标对陛下有多么重要。 那这么说，你们是要留下我了？ 鬼爷爷他不会的，他是我的朋友。要不我劝他先离开星斗大森林。 哈哈哈哈， 关心则乱，关心则乱呢、啊，娜娜。这可不像聪明的你了。难道我们的目标就不会出现在森林外围吗？他从任何方向走，都会有可能惊扰到目标，哪怕可能性只有万分之一，我们也要尽可能避免。 鬼爷爷， 还好，听起来鬼爷爷没有要伤害唐寅的意思。 年轻人，不能走，不代表我们要对你不利。我们只是希望你能暂时配合，和我们走在一路。等我们完成了此行的目的之后，自然会还你自由。你不是来猎杀第六魂兽的吗？我可以答应帮你出手，选择一个最合适你的，算是回报，如何？我武魂殿可并不是专制的地方，只是一个魂师组织而已。 啊， 真的？ 鬼斗罗一向以阴冷著称，什么时候这么好说话了？ 好，我答应。 你答应？ 没有反抗的能力，又能得到好处，我为什么不答应？不过跟你们在一起，我是不会帮你们出手的。 武魂殿还从未需要过别人帮忙。邪月，你带他先去营地安顿下来，就与你和燕住在一起吧。娜娜，你留下，我有话对你说。 是，请。 嗯，谢谢。 总算过关了，目前第一步的目的已经达到了，算是我想要的最好的结果了。 知道我为什么要留下他吗？ 反正不会是因为他有可能惊扰目标，这样的理由也只有岩才能想得出来。星斗大森林何等庞大，先不说他遇到那只魂兽的可能性有多少，就算是遇到了，那魂兽也不会因为他一个人产生什么警惕。 啊，这才是我们聪明的圣女。我留下她，是因为她有可能会帮我们解决一个大难题。 您是说昊天宗？ 嗯，不错，看得出来她应该很不如意。她说了两次自己是自由之身，或许这是无意识的强调，但至少证明他与昊天宗的关系并不和谐，甚至有可能已经脱离了昊天宗。如果这样的话，对于我们来说无疑是件大好事。要是能从他口中探听到昊天宗内部的准确情况，对于陛下的猎魂行动后续将有很大好处。 鬼爷爷，昊天宗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大概位置，只是因为没有完全调查清楚才没能动手，又何必非要多他这个人呢？以他的年纪，最多也只不过是个三代弟子而已，对昊天宗内部的秘密不可能了解太多的。 傻丫头，你果然是关心则乱呢、啊、昊天宗的事只是我留下他的一个原因，另外就是为了你。看得出你已经喜欢上那小子了，不得不承认他的确很出色，绝不逊色于邪月和燕，也算是配得上你了。他更是和你一样拥有杀神领域，无疑是个出色的人才，可是你要想和他在一起，他的身份就是大问题。要是他能加入武魂殿，并且为武魂殿立下些功劳，得到提升，那么教皇陛下应该也更容易接受他一些。 这不可能，鬼爷爷， 我怎么可能说服得了他去对付自己的宗门啊？其实昊天宗已经隐居了，我们非要斩尽杀绝不可吗？ 娜娜，这话你在陛下面前可不要提起哦。陛下对昊天宗恨意极深，如果三选一的话，上三宗被选中毁灭的肯定就是昊天宗。当初唐昊击杀先皇，令陛下痛不欲生，我们与昊天宗水火不容，而且留下这个曾经天下第一宗门在，随时都有可能是定时炸弹，因此昊天宗必须要毁灭。 可是 不必再说了，如果你是为了他好，就劝他加入武魂殿吧，事情总有解决的办法，至少我们猎魂行动一直都是保密的，至于最后决定如何，不是你我所能做主的，一切还要看陛下的决定。不过你和他站在一起，哼，倒真的是很般配，这个年轻人的心性也很不错，当初杀戮之都出来的时候，那种情况下他也没有占你便宜，难能可贵啊。 该怎么办呢？我要怎么面对唐寅？虽然武魂殿的事并不是我所能决定的，可无论怎么看，哪怕是唐寅真的已经脱离了昊天宗，我跟他也是站在对立的一面。我曾经不止一次想要把他的影子从自己的脑海中抹去，可是刚才见到他的一瞬间，比我这一年来所有开心的事情相加起来都要多。 胡列娜是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回营地的，因为她发现自己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唐三。唐三这边已经跟随邪月走入武魂殿营地之中，之前他凭借着精神力扫描过这里，目光流转，简单的观察了一下四周的情况。此时除了巡逻的人员以外，其他人都已经各自回帐篷休息了，而那个燕却正站在帐篷门口，眼看着邪月将唐三带了回来，不禁愣了一下，向邪月递出了询问的目光。邪月向他微微摇头，带着唐三走了过去，将鬼斗罗之前的话简单的说了一遍。 什么？他要一直和我们在一起，直到行动结束？我之前为什么那么冲动？如果那时候让这个叫唐寅的家伙走了，也要比跟着队友强，至少他离开就不能见到娜娜了。 这是鬼长老的命令，言，你不要想得太多。 小子，你给我记住，要是你敢接近娜娜，我会立刻杀了你。 你有那个能力吗？ 你 夜了，都早点休息吧。 听到这个声音，燕机灵灵打了个寒颤，强忍怒火，转身就走进了帐篷。此时胡列娜与鬼斗罗同时归来，他的目光看向唐三，唐三也正好回头看向他，两人的目光在空中接触，胡列娜眼神中充满了歉意，而唐三却只是微微一笑，令胡列娜再次看到了那份完美的优雅。钻入帐篷，唐三并没有向坐在角落中闭合双目的燕挑衅，也找了一个角落坐下，盘膝开始修炼。当然，他时刻保持着警惕，不只是对燕，还有邪月。一夜无话，第二天清晨，当唐三结束修炼的时候，帐篷内已经没人了。邪月和燕都在不久前先后离去，唐三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计划和思路，这才走出了帐篷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